包公一看坏了， 是啊， 把原告宰了，麻烦了。 对呀、啊， 急了， 怎么样？ 由桌子我蹭蹦过来，被捅枪头了。别动！ 嘿，像话吗？宋朝有手枪吗？ 老手枪， 没听说过呀。手下人给拦住了。 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啊， 有权有势啊。 嗯， 那老百姓活得了吗？ 对呀、啊。 你认为你所作所为的事儿，我们不了解了 啊。 我们这个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一样。 怎么？ 深入群众， 嗯， 调查了解 啊， 掌握你全面的材料。 哇，掌握材料， 马上揭发。 怎么揭发的？ 一名汉妻行刺刀， 嗯。 见事是你还不着， 我命寒气水之消， 先由你父杀人刀， 为何有刀啊无有枪啊你有刀没有窍不为凭据。 这老高问住了。 嗯， 哎呀， 嗯， 这个 这怎么了？不是啊， 没话了。 哎呀，愣在那儿了。 秦香莲， 嗯， 不愧是在封建皇帝的那个时候 啊， 有名的妇女 哦， 敢说 是 马上揭发 哦，是是。 刀， 嗯， 枪。 是谁踩你脖子了？ 踩你脖子了 啊！ 唱完大花脸再上小嗓，没法唱。 嘿，你不能唱，你就说。 刀鞘现在含其腰， 说明了。 人来雨夜去刀鞘， 嗯， 王朝马汉 有 刀鞘出来。 取刀鞘， 王朝马汉一条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对， 骑上摩托车。 哎，不是，宋朝有摩托吗？ 老摩托， 又老摩托呀，骑快马。 对，骑快马。 哎， 回来交差。 是， 刀鞘先遇大人那敲， 张正俱明， 刀对敲来，敲对刀。前前世世你还不着， 人来雨夜忙顺那脚。 你没干活， 我外国人 去 怎么 着？ 哪里去？ 哪里去？ 你我进殿有面当朝， 开封有人将你告，天哪大官司后上朝，头上打去五虎杀一猫。 他妈的！刀工骂街， 急了急了， 没听说过。 身上带脱他的蟒龙袍， 嗯， 鬼子头 又 开闸， 行，闸吧， 闸不了。 怎么呢？ 光顾来了。 怎么那么巧呢？ 有人送信儿去了。 送信儿去了。 警卫员。 哎，没听说过。 跟着报宝剑那不 是？嗨，那是太监 啊！启禀皇姑，大事不好了。 嗯， 驸马爷在开封府，一会儿就天还亮着了。 天还亮着。 哎呀，我的天爷呀！ 哎呦， 要了命了。 嗯， 这个就怕有刺儿。 哎呦， 这个人要倒了霉眼。有说头， 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那哪 在 家里头从天到晚、啊、来回转悠， 嗯， 因为老嘟囔， 嗯， 嘛毛病呢？ 是啊， 这时候昨晚上睡着觉太缺德了。 怎么呢？ 这梦做的。 做什么梦？ 梦见那个枕头跳舞。 我可没听说过。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啊是啊， 卡布拉山脑袋一搬家，我今年才28岁， 哎呦， 我就小寡妇了。 怎么了这是？ 赶紧的，某人 啊、嗯嗯， 给我妈妈打电话。 打 啊！喂，妈妈， 喂， 娘个，我的亲娘个，出事儿了，到村儿来 啊！ 不是惹马祸， 嗯， 人家开封府老鸨那给拘留了。 哎呦，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哎呀， 咱娘俩那儿近 啊！ 我现在就去， 好嘛？ 不如何你得去你了。 哎呀，这烦门头！ 哎呀，我赶紧走吧。 这真是的， 哎、 还有电话。 三轮， 嗯，来来来。哪儿的事情？ 宋朝也有三轮， 老三轮 没听说过。 坐辇 啊，来到开封， 是 老包一瞧是